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44集，梦照。公孙和小四子已经进来了，小四子凑到床边，趴着白玉堂的膝盖，好奇地看床上的展昭。展昭闻着自己的被子，公孙眯着眼睛观察，这动作有些眼熟。小四子要是尿床了就会这样，虽然他已经很久没尿床了。白玉堂觉得展昭状态有些奇怪，于是就伸手拍了一下他额头。 尿床啊？ 展昭反手一掌，白玉堂赶紧避开，倒是松了口气，会挥爪挠人，表示醒了。 没味道啊。 展昭扫扫头，公孙抓着被子闻了一下。 晒过被子了吧？太阳的味道。 有没有被下药之类的？迷药、噩梦药之类的？ 哪有这种药？ 见展昭不信，公孙又拿起被子仔细检查了一下，还观察了一下房间四周围，最后确定地对展昭摇摇头，示意没问题。展昭困惑地看白玉堂， 我刚才有没有跟你说被子好香啊？ 白玉堂皱眉摇头表示没有。展昭又扫了扫后脑勺，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梦了呀，那我究竟什么时候睡着的？ 梦到什么了吓成这样？ 展昭坐起来就开始查看床上，翻被子掀毯子找了半天。 那个面具呢？ 白玉堂愣了愣看公孙。 赵普说在盒子里放桌上了。 在你们房里？ 嗯。 面具不在我们这儿？ 这时门外林业火打着哈欠走了进来。 喂，半夜被吵醒对皮肤最不好了，不要仗着你们天生丽质就这么做啊。 公孙，那个面具我再看一下。 哼。 公孙看门口林焰火正靠着门呢，于是回头就见赵普打着哈欠走到门口看究竟，于是伸手指了指展昭。 要面具。 赵普感觉莫名其妙，不过还是拿起桌上的盒子走进了喵喵楼。白玉堂接过盒子打开，伸手拿起那个面具，展昭将面具接过来仔仔细细盯着看了起来。 哎，大晚上的不要看这么诡异的东西吧。 展昭看了一会儿突然开口。 不一样。 什么不一样？ 和我梦里看到的面具不一样。 梦到面具了？ 猫猫，你也梦到面具了吗？那个是不是好恐怖？ 展昭点了点头，拿着面具问小四子。 小四子，你看到的也是这个吗？ 嗯。 小四子又瞄了一眼那面具，犹豫。 好像。 嗯，不一样吗？ 感觉那个更加吓人一点。 是不是嘴角更加翘起来一些，眼睛也更加弯一点，感觉更诡异。 嗯，比这个吓人。那个也在笑，这个也在笑，但是那个像是在笑的死人。 小四子这一句话旁人听了可能觉得莫名其妙，可是在公孙听着却是分外的好理解。公孙见过无数的尸体，有些尸体死后的确是会露出诡异的笑容，这是一种死后僵硬的现象。总之，同样是笑容出现在死人脸上，尤其是咧着嘴大笑的那种，跟活着的人是根本不同的。 这面具会不会是伪造的？或者有两种面具？ 没准啊，真的有两种。 赵普瞌睡也醒了，到了桌边坐下，打着赤脚踩小五柔软的肚子。 最早出现的应该是在盛唐的时候，先帝用的那一批可能是仿造的，所以没有古物那么吓人。 有可能，真的感觉不一样。 你也怎么看到面具了？你那点胆量不至于被一个面具吓得叫起来吧？ 其他人也点头， 都觉得展昭话没说完，应该还梦到别的了吧。展昭顺手抱起小四子，两人都斜着眼睛看众人，那神情意思是不要小看面具。这么巧，展昭和小四子还都是大眼睛，两人这表情倒是把大家都逗乐了。公孙拽了拽赵普，示意回去了。赵普和林业火倒是也心知肚明，展昭没那么容易被吓到，他那么大反应，估计这梦跟白玉堂有些关系。于是知情识趣的众人也不在这里打扰了，公孙抱起小四子撤。最后一个出门的林业火还体贴地帮两人把门带上，不过出门的时候火风叹了口气， 唉，听说你侬我侬什么的最美容了。 房间里就剩下白玉堂坐在展昭床边，五爷手里拿着那个面具，看着面具里边“父债子偿”几个字。房间里一段短暂的安静之后，白玉堂开口打破了这段沉默：“ 字写得很好。” 展昭微微愣了愣，回过神来，就见白玉堂正转脸看他。两人对视，展昭看到的还是白玉堂的脸，不知道是不是灯火的缘故，白玉堂神情看起来有些温柔，特别是眼神。展昭忽然笑了笑，伸手摸了摸白玉堂的面颊。白玉堂有些不解，展昭心情好了起来。白玉堂的眼神一直都没什么温度，看到喜欢的人会稍有变化，比如他看天尊的时候，看小四子的时候，看朋友的时候。当然了，展昭更熟悉的是此时的眼神，温柔又专注，和其他所有时候都不同，独一无二的眼神。用天尊的话说，玉堂的火焰是白色的，这个时候的火焰是温暖的。展昭伸手等白玉堂明白过来，才发现展昭突然抱住了他。这倒是第一次发生的事情，白玉堂感觉展昭双手的力道透过背脊传递过来，抱得很紧，好像生怕他会走了一样。白玉堂下意识地伸手轻抚展昭的背脊，以示安慰。展昭感觉着白玉堂的气息以及手下衣服的质感，心情稍微平复了些，可双眼还是不自觉地去看躺在被褥上的那一张面具。 为什么位高权重的皇帝会相信这样一张面具啊？轻易的就断送别人的性命，究竟是那些无名之辈的命太不值钱，还是这张面具真的有什么力量，让皇帝深信不疑他的威力，以命换命？ 妈， 展昭正出神，听到耳边白玉堂的声音，于是松开手，退后一点点跟白玉堂对视。白玉堂抬手，手指轻轻擦过展昭还有些湿润的鬓侧。 我不会有事的。 展昭盯着白玉堂看了一会儿，点头伸手 再抱一下。 白玉堂失笑靠过去，伸手抱住展昭，开封的夜又安静了下来。公孙靠着枕头，一边轻轻拍着小四子，一边仰脸看窗外夜空中的圆月。不远处的床上，赵普和小梁子两个没心没肺的已经成功入睡，四仰八叉的打着呼噜。林焰火靠在窗边，摸着趴在身边的哑巴的背毛，看着窗外不远处还亮着灯火的小祠堂，隐约可以听到大和尚那轻轻巧巧的木鱼声。 今天是满月哦。 天尊搂着枕头翻了个身开口，影后没做声，不过他也睁着眼睛正看窗外的月亮。 你年轻那会儿啊，满月的时候也经常做梦。 殷侯嘴角微微的动了动，皱眉回头看天尊。 你连我做梦都知道？ 妖王说的。而且你每次一做噩梦，第二天就俩大黑眼圈，还起床气。 殷侯无语，叹了口气。 噩梦有成真的时候吗？ 这个可没准儿，有时候成真，有时候就没事儿。 次日清晨，展昭揉着酸痛的脖子起床，昨晚后半夜睡的那几个时辰简直是折腾，眼前一会儿是白玉堂那张俊脸，一会儿又是那张该死的面具，于是展护卫惊分了一宿，今早起来一肚子起床气不说，脖子还落枕了。 哦， 白玉堂刚跟展昭打了个招呼，展昭就伸手过来掐他脸，一肚子气终于有地方撒了。白玉堂略无辜地揉了揉脸， 昨晚上很乖巧，一只猫要顺毛要抱抱，今天一大早怎么了？你昨晚上后半夜干嘛去了？这黑眼圈都赶上竹熊了。 五爷凑近看了看，忍不住皱眉。展昭来气，下了床就觉得浑身哪儿都不得劲儿，嘴角挤出一句话： 今天谁都别惹我。 门外起床走到院子里伸了个懒腰的小四子突然定住，拿着帕子正擦脸的赵普好奇凑过来戳他肚子： 哎，看到什么了？ 白白今天又要赔钱了。 众人一愣，刚出门的天尊就看到院子里的人刷啦一下转脸看他，惊得刚踏出门槛的脚又缩了回去，问身后刹车不及撞到他背正揉鼻子的殷侯： 什么情况？ 殷侯一脸茫然，却瞧见了黑着脸从屋子里走出来的自家外孙。天尊也看见了，摇了摇头： 果然是亲生的呀，那样子就跟你以前做噩梦那会儿一模一样，你瞧那黑眼圈。 是挺像。 小四子，天尊又干什么了？拆房子吗？ 不是啊，这次闯祸的是猫猫。 公孙和赵普对视了一眼，一起转脸就见井边展昭正鼓着脸打水洗脸，周身一股怨气。赵普挑挑眉，手里拿着那张鸿门宴的请帖： 看来今天又是热闹的一天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